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转三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1，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今天上午，民建北京市委召开两会媒体通气会；今天，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正式成立；41部影片将共同角逐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民建北京市委召开两会媒体通气会。据介绍，一年来，民建北京市委聚焦制约北京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和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充分发挥民建界别特色，开展多种形式深入调研，开展各类线上线下调研活动200多次，共形成调研成果211篇。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今年民建市委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都有哪些建议呢？ 这次的民建市委是选取了12篇重点的调研成果，转化为政协全会的提案和发言。其中呢，构筑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创新生态，赋能京津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篇，还有呢，像推动北京文化赋能旅游及新消费产业，促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建设，完善艺术品交易市场，全面推进两区建设，老龄化背景下首都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突破，借助呢首都人才与市场资源优势，培植进口高端科学仪器国的这个国产替代产业群，5篇呢是转化为组织提案。农村三块地改革及农村的三变改革研究，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为科技型优质中小微企业提供精准有效的金融支持，2篇呢是转化为界别的提案。关于建立以大企业牵头，其他主体积极参与的科技成果转化融合发展模式的建议呢，是转化为大会发言。还有呢，关注了促进中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强化数据安全体系，提升农产品的品质，依托呢设计小镇发展、设计产业等4篇是转化为书面发言。那么关于构筑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创新生态，赋能京津冀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这个提案呢，是针对京津冀地区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呢，存在着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基础研发投入不足、创新生态体系有待完善的问题，建议呢是通过提升创新链的效能，促进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建设的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创新生态体系，打造这个区域的这种闭环生态，来加快的推动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赋能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呢推动北京文化赋能旅游及新消费产业，促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建设的提案，建议是结合呢基础设施等硬件优势与强有力的消费动能，充分利用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文化底蕴及自身的特质，通过呢文化旅游、文化 IP 孵化、时尚品牌的培育，以及呢新商圈的完善，来进一步呢促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形成差异的特色。再有呢，就是来自民建市委的人大代表还关注了托幼教育、乡村振兴等问题。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据北京四中院通报，今天北京国际商事法庭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2个在地方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北京四中院自2018年集中管辖北京市第1审。涉外、涉港澳台地区商事案件、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及司法协助类案件，审理各类涉外商事案件6000多件，涉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涉外商事案件审判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北京国际商事法庭的成立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在北京四中院设立北京国际商事法庭，作为专门审理涉外商事案件的机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今年1到11月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在工业生产恢复、大宗商品价格趋缓等因素影响下，特别是煤炭带动下，进口物流量有所改善。重点物流企业物流业务利润增长33.2%，亏损面持续减小。央视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来听报道。 1到11月，进口物流量同比下降0.2%，降幅收窄0.9个百分点。11月当月进口物流量止跌回升，同比增长8.9%。